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所以呢，永远呢都係个个星球都有太空站，係咪？佢就係由太空站飞到太空站，然后再坐嗰啲梭子船啊，即係渡轮咁样，係咪？係上上落落㗎嘛，係咪？呢、這个其实小学生都明啦、這个道理，係咪？咁但係最先提出呢个道理嘅呢，就係1895年都未讲个名，就叫做康士但丁齐尔考夫斯基。咁、啊、當然佢係俄文嚟㗎啦，我睇啦，我梗係唔識俄文啦，我都係睇英文嘅啫，佢 Konstantin Tchaikovsky 咁樣啦，佢真係由俄文譯做英文，再我哋用中文，咁就齊考夫斯基呢真係好好勁嘅佢。咁佢唔停止提出太空站喎，佢仲提出呢就係話長時間失重呢真係一時間你就即係短時間你就好過癮啫，長時間真係唔過癮㗎嘛，係咪好麻煩㗎嘛。咁所以佢就最先提出呢就係、是、不如我哋一係就唔起，一起就起個大啲嘅，就起到個車轆咁樣，個、車轆自己轉嘅。咁、你轉嗰陣時呢，於是你就變咗個車轆嗰、那個個邊嗰度呢、就等於個地板啦。咁好得意啦，就於是呢個叫旋轉型嘅環狀太空站嘅模型呢、1895年提出嘅。係咪、所以你話你話嘩講埋晒啲咁嘅舊嘢，舊喎、我哋實現咗啦咩？梗係未啦，而家個 ISS 呢、都絕對唔係呢個模型㗎。ISS 都係用緊一個 module 一個 module 咁咋嘛，入面都係失重㗎，係咪？但係1895年佢已經提出話，我哋不如一係唔做，做個大啲嘅，一個大車轆，係咪？入面起碼都住100几廿人嘅，咁樣呢個車轆自己喺度轉呢，佢就因為即係如果喺個車轆入面就係我哋叫做離心力啦、當然如果你問你學嗰個叫向心力、不過唔緊要啦，如果喺返個車轆嗰度呢，嗰、那個坐標係呢係一種離心力，嗰種離心力就模擬咗嗰種重力，重力，咁啲人咧就會企曬喺呢一個車轆嚇嘅外嗰、那個外牆嘅，但係喺個落入面啦，當然係嘛，咁佢只腳咧就向外，個頭就係向嗰個車轆個中心，係嘛，咁呢一個咧亦都係1968年，哇，經典到極嘅太空科幻電影《2001太空漫遊》，又係克拉克啦嚇 ，Arthur C. Clarke 嘅《2001 A Space Odyssey》。一開場嗰陣時，哇！嗰、那個唔淨止一個環狀，係雙環狀，係一個 double ring 嚇、雙環狀嘅太空站，而且佢亦都真係描繪佢好鬼死，真係認真嘅做出嚟，似層層。佢嗰個男主角係離開咗嗰、那個梭子船啦、就登上嗰個環狀嘅太空站咧。你自然有幾幕咧係睇到佢咧，佢喺度行，但係咧。是彎曲的，個地板是彎曲的，個天花是彎曲的，因為你入了個環狀那裡嘛、即是你如果望遠處呢是望不到很遠的，望不到很遠的，因為它開始彎了嘛，是啊，但當然呢你問咦為什麼是一條斜路來的，但你一路向前行呢你不會覺得是斜路來的，你覺得是平路來的、而且理論上你可以行一下行一下兜個圈添，是不是啊，那這個呢最先是展現在世人眼前的呢就是史丹尼寇比力克 Stanley Kubrick 同、呢個 Arthur C. Clarke 合作嘅1968年英女王御前獻影奧斯卡最佳特技獎嘅2001太空漫遊啦，咁大家未睇過呢就一定要睇啦，真係如果未睇過真係唔得嘅，係咪好啦，咁呢一個呢但係奧尼爾所講嘅點同呢啲有咩分別呢，咁因為一般呢就算克拉克嗰種咁樣嘅即係2001入面呢佢都係講一個站呢作為一個中轉站是為太空探險服務的，入面那些是工作人員來的，是就不是說長期在那裡住的，可能都是輪班的，最多都是上去三個月半年就輪班那艇、但奧尼爾所說的呢、就不同了，是真的一個太空城市， 太空城市即是它裡面可以自給自足， 是啦，很重要、這件事、你說得非常之好、自給自足，同埋理論上、雖然、這個又牽涉到倫理問題、但是也很難說的這件事，上面呢真的可以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嘅喎，一代一代喎，即係話係真係長時間住人啊！ 即係嗰啲人係基地人， 係住人嘅，係啊，冇錯啦，冇錯啦，嚇！所以叫太空居所咧 ，habitat 其實個定義同 space station 咧個差別就好大嘅，即係話上面可能咧，佢講緊唔係100几廿人，佢係講幾千人，甚至咧後嚟去到咧係幾萬人，甚至係10几万人嚇、一個太空居所可以住10几万人喎，嗱咁佢咧。佢嘅諗法就點咧？第一就唔使講，一定有模擬重力啦。咁模擬重力其實最簡單嘅 都好似係一個咁樣嘅車轆型啦，對佢所謂啦，係咪？但係佢話車轆型住得幾多人啫？於是呢，其實佢諗法好簡單，就將呢個車轆型呢就延伸，就唔係一個車轆，而係一路延伸落去，於是變咗係咩呀？圓筒型。 嗯， 啱唔啱？咁你個圓筒型喺度自轉，氹氹轉，咁你咪成個圓筒嗰啲面積都用得㗎嘛，都有無疑重力囉，係咪呀？好啦，咁仲有喎，呢個圓筒呢，佢誇張啦，就係話佢呢個圓筒呢係大到呢係上面佢成個面積，即係入面嗰個面積可以用㗎，係咪？雖然呢你望上去呢就頭殼頂呢就見到啲人呢，即係假設下咁啲人可能係好遠好遠㗎，但係佢話呢個圓筒呢可以嗰個直徑呢係唔係以幾多米，而係呢以幾多公里嚟去計嘅。咁樣呢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上面呢隨時可以住呢幾千人甚至幾萬人。咁上次呢個圓筒大到呢係上面可以自己呢係有自己嘅江河湖泊，甚至鳥語花香，甚至有雲都得嘅。但係呢個雲就黐住一邊嘅啫，即係啲雲呀、啊、大到呢。咁但係個問題，咁圓筒就咪黑掹掹你死得啦，係咪？咁所以佢就話，當然係咁講，雖然我哋可以話望上去呢，望到對面嗰啲人呢個頭呢就對，即係倒轉頭㗎下嚟行嘅，但係基本上唔會嘅。佢話點呢？因為如果中間呢佢就會整個人造太陽，即係一個光，一條光管就穿過中間、 哦、其實真係燈， 係啦，一個燈嚟嘅。不過最先呢其實佢哋都諗過唔係用呢個模式，就有好多種款式嘅。其實好多種款式呢就話呢一個咁樣嘅圓柱體呢，有啲地方呢其實呢就唔住啦，就是窗嚟嘅，但系呢个窗其实系地板嚟嘅，即系个地板透光。咁佢话，譬如一个圆柱体咧，譬如咧，我哋系起咗三条嘅窗，一条即系由头到尾嘅洞落去嘅系透明嘅玻璃窗。咁呢个玻璃窗咧，外面亦都有好多反射镜嘅。咁嗰啲反射镜咧，随住佢点转都好咧，佢就会将嗰啲太阳光咧射入去。咁所以咧，入面咧就唔使，即係亦都可以甚至模擬日夜交替嘅，即係好巧妙咁樣咧，就係、是、采光，就係、是、將太陽嘅光射入去，但係亦都模擬翻個日夜。咁入面嘅人咧就可以有亦都有夜。咁但係咧後嚟咧嘅一啲設計就係、是、唔好咁麻煩啦，使乜又要窗又要反射鏡啊？不如就咁密封佢，入面漆黑一片，我俾盞燈你咪得咯，係我俾盞燈你算啦咁樣樣。咁佢就嗰支燈咧，其實就係個圓柱體嘅中央嚇、啊，由頭到尾一條嘅燈嚟嘅。咁呢個燈咧，當然亦都可以完全控制咯。咁咪又光又暗，咪所以你圓柱體入面咪有日夜交替咯。嚇、啊，咁你就密封。 簡單啲。 咁啊簡單啲係嘛？兩種都得。咁咧圓柱體咧就係、是、最基本嘅結構。咁但係好多人亦都話咧，講真係最，如果你話同一樣嘅物料，但係能夠包得住最大嘅空間嘅呢，冇嘢敵得過球體㗎喇，一定係球體㗎喇。咁、啊、所以呢有啲人後嚟都係話，不如我哋起個大波波啦。咁大波波雖然呢佢一頭一尾即係個波自轉啦，咁、啊、但係佢一頭一尾呢就唔係幾好用嘅、啊、因為你企嘅地方啦，即係角度唔啱啦，好複雜嘅嗰、那個模擬重力咁、啊、但係呢起碼佢中間嗰部分呢大部分都用得着嘅、啊、都可以住人嘅。咁一頭一尾咪我哋擺儀器囉，擺儀器呀、啊、擺燃料呀、啊、擺乜嘢諗冇緊要㗎，但係中間用得着嘛。咁於是呢佢哋甚至改咗個名字，就叫一號島，叫做 Island One啊、就好似個島咁樣。咁佢呢個咁嘅大波波咧，諗住可以住十萬人嘅喎、哦。 哇！ 咪誇唔誇張啊？即係話咧，佢上面咧淨係可以有啲小山丘啊，有草皮地啊，有個湖啊，湖邊啊起碧桂園，咪即係咁上下啦。即係其實可以係成個碧桂園就搬咗上去果艇啊。咁呢啲咧後嚟就有人俾個名叫做奧尼爾式嘅太空殖民地，或者叫做太空居所。咁咧佢哋都諗過咧，就話呢啲太空居所咧，其實最方便嘅位置咧，就都唔係話環繞地球軌道啦。咁佢話呢啲咁大型嘅呢喺地球軌道都好麻煩嘅，即係影響其他啲人造衛星呀咁樣呀。咁最好呢就擺咗喺叫拉格朗日點啊。拉格朗日點呢，原來呢個就係18世紀一個好出名嘅數學家、啊、Lagrange。 拉格朗日呢係佢發現出嚟嘅，佢就話原來地球同月球呢兩個天體呢中間呢原來有幾點呢喺太空入面呢係因為呢兩個天體嘅引力場呢是相對地比較穩定的。咁原來有五點、哦、就叫 L1、L2、L3、L5 啦。咁、啊、原來 L1 呢 嗰點咧就係喺地球同月球中間，但係就近月球啲嘅。L 二咧就係喺地球、月球一條直線，但係向再向出啲引伸，即係喺月球嘅另一面啊。咁但係咧，而呢、這、一個L 五咧，係咪應該話 L 三一二三三咧，就係喺咩咧？喺月球、地球嗰條線，但係向地球咁樣引伸咧，就去到嗰、那個即係月球嘅軌道嗰度，嗰、那個叫做 L 三。但係佢哋最有興趣就 L 四、L 五啦。L 四、L 五就係咩咧？拉格朗嘅點咧，就係話原來就係同地球、月球係成一個等邊三角形。但係咁啱又係喺地喺即係月球環繞地球嘅軌道嗰度嘅。嗱嗱呢個地球啦，呢、這個月球啦，咁月球咪環繞地球，係咪畫出個軌道出嚟啊？即係月球環繞地球軌道啊。咁但係如果我哋喺呢個軌道上面咧，原來可以揾到兩點，一前一後啦。譬如因為月球係喐緊啊，咁但係譬如月球向住嗰個方向喐嗰個方向咧，我哋揾到一點咧，其實就係地月同嗰點係一個 equilateral triangle。當然，另外有一點咧，就喺另一方向嘅啊，就係、是、譬如就喺後面嗰點啦。我所謂前後咧，就係、是、以月球移動嘅方向嚟做一個參考啦，係嘛？咁所以咧，後面其實亦都揾到一點。咁所以咧，前面嗰點我哋叫 L 四，後面嗰點叫 L 五。咁呢個 L 五咧，佢哋好多人就話其實 L 四 L 五係最好嘅。點解咧？原來 L 四 L 五咧，理論上你擺咗個物體喺度咧，佢又好穩定嘅。就算有些少嘅干擾，譬如引力場嘅干擾啦，但係佢都會來來回回翻翻去嗰個位，係唔需要即係任何嘅燃料，任何嘅火箭嚟去將佢係修正嘅。但係反而咧 ，L 一、L 二、L 三呢幾個位咧，其實 L 一、L 二、L 三都喺埋同一條線上面嘅嚇，即係連接地月嗰條線上面嘅。L 一、L 二、L 三咧，反而咧，即係嗰個穩定度冇咁高嘅。即係如果你受到干擾咧，你可能都要發射下火箭啊，嚟去維持翻、修正翻嗰個位。但 L 四 L 五就最好啦。咁所以咧，受到呢樣嘅啟發咧，好快脆就有一班好發燒嘅人，因為受到奧尼爾呢個咁樣嘅論述嘅啟發，就係、是、成立咗叫 L 五 Society。咁呢個 L 5 Society 咧，就係係啦，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已經喺七五年底，唔係底添啊，八月咧已經成立噶啦嚇。 佢哋係咪計劃咧？個宗旨就係計劃 就係起一個 L 五啦，係啦。咁當然佢七五年成立咧，到而家四十四年咧，大部分而家就算真係起咧，佢都冇命睇噶啦。咁好多時都係噶啦，我哋啲因為超前啊嘛，超前就要付出呢個代價啦，係嘛？我細細個想去火星咯，咁我相信我死嗰日可能都未登陸火星啦，係嘛？咁我細細個想去南門二咯，咁我一定死嗰日都去唔到南門二啦，即係去第二個行星係嘛？咁冇所謂嘅係嘛？即係人咁短，即係生命咁短咧，好多嘢都做唔到㗎啦。好啦，咁但係咧，佢啲 L 五 Society 咧，當然佢後嚟咧就一九八六年嗰陣時咧，佢就同另外一個太空會社就結合咗，所以而家再冇 L 五 Society， 佢就叫做 National Space Society 啦，即係喺美國嘅一個叫國家嘅太空嘅會社或者你係俱樂部都好啦。但係其實仍然佢哋都係發一個會信嘅。有個 newsletter 係成日都鼓吹呢樣嘢嘅 L5 Society 就係咁樣樣。咁樣咧就係喺呢一個太空站嗰度咧，當然佢好多嘢都計過曬㗎啦。你頭先講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所謂自給自足嗰樣嘢。咁自給自足咧，嗱、那個關鍵就係啦，空氣同埋水咧，如果喺呢啲咁大型嗰度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可以循環使用。咁大家都明啦，係嘛？咁你話吓，咁即係要飲料？我哋喺地球上面所有人都飲料㗎啦，即係咩某個定義上嚟講啊，係嘛？因為我哋咁樣屙咗啲尿，到最後都去翻大自然，咁去翻啲江河湖泊蒸發咗，變咗我哋嘅食水，咁所以一定係飲料㗎，所以呢個冇問題㗎。所以太空城市入面個個咧，即係你可以講得難聽啲，食屎飲料一定係㗎。冇問題㗎，呢個大自然嘅循環、生態循環嚟㗎嘛，所以啲人計過曬數㗎啦。咁但係反而咧，最要留意嘅就係防高能輻射。咁當然你呢個越大就越著數嘅，即係你越大咧，你就可以係揾好多嘢嚟去阻擋啊。因為你譬如真係有泥土嗰度咧，咁嘅擋咗就易好多嘅。好嗱，咁或者我哋咧就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就講我哋後面嗰個背景啦、就係、是、太空升降機啊。